普罗政治民生起义 My Radio 2014 你知不知道黃仁大是誰？即是你前面根本就不知道黃仁大是誰，他只不過在巴士見到你的廣告，因為有個黃仁大，好像又搞死了運動，現在又開show，什麼人來的，然後何俊仁就立刻撲出來，無端端有錢開show，錢不知道在哪裡來的呢？你開show要錢的嗎？開show是收錢的，屌你老尾，淨執四十幾萬啊！ 兩個人做那個動作，食物都匪類，仲有好撚求其，有數添啊！喂，大佬，你啲嘢係重要真實啊，大佬。 白認為啫，我哋呢進步民主派成日追擊個民主黨，跟住公民黨都唔放過，咁究竟係咩原因咧？佢係諗唔明。 佢唔想有得啲年見到個黨忙黨啊嘛。 佢黨啲唔忙得啫，我已經忙咗兩個黨啦。<笑><笑> 然係未老，轉數仲係好快。人生人生，蔡淑梅醫生。 大家好，人心人生第42集，現在開始。42集啦，咁大家都知啦，嚟緊呢就係母親節呢個禮拜開始啲講報紙啊、廣告開始賣宣傳。母親節係啦，母親節啦，咁然後又啊點樣去教你哋去消費呢？其實基本上一個消費嘅節日，母親節。 而家變咗變相係。 因為我哋諗住講母親節嗱，當然啦，我亦有做母親啦，我又做人哋個女，我亦係個女，亦係母親節。我好有感受嘅對母親節，有陣時我真係可以大家即係講下嚇。母親節係咩一回事嚟嘅咧？ 真真正正其實都唔係淨係呢一日先要慶祝。係啦，點解會有母親節咧？呢咁樣嘅日子咧，即係我覺得係有趣嘅，大家探討下，唔係話誒呀有個節日啦，咁啊開心又去使錢又話叫請阿媽食飯就叫慶祝。 慶祝母親節，呢個聽到好有趣。跟住日日就做翻。係啊，係啦，其實有個藉口去食飯啦，或者去消費啊。咁啊，既然啱講母親節，我哋第一件事都係講咗個我哋個廣告先，冇錯啦。係啊，咁咧係啦，咁喺今年嘅5月30日星期五下午7點喺呢個。 黃大仙嘅富林酒家咧，就有一個普羅政治學院啦，My Radio 同埋普羅之後合辦，同埋有呢個嘅母親節，係啊，鬱辦協辦嘅一個慶祝父親節同埋母親節暨眾聯歡嘅餐會嘅，咁就到時咧可以即係。 盡表孝心，其實都唔係就係呢啲嘅，可以支持下嘅，即係老實啲講，咪就係大家有個機會聚下餐啊、聯誼下，我覺得係好好事。可以同一晚傾下偈，係啦，有個藉口出嚟啊，大家食飯，同一晚食下飯咁樣，可以交數噶嘛。咁所有啲朋友啊、啲觀眾啊，如果你咧就係可以帶到阿媽嚟啊、帶埋阿爸嚟啊，咁咪就非常之好。一家大細，大家大細。係啦，咁個餐費咧就係200蚊嘅大小同價，咁如果有興趣咧，超抵啊，因為。 因為成本唔止嘅喎，好似成本超過呢個係啊，因為點知2000蚊幾蚊啦？係 喎，咁樣如果有興趣嘅咧，可以聯絡普羅之友啦，普羅政治學院啦，或者旭辦同埋呢個深水埗辦事處嘅電話。好，如果係普羅之友嘅就6122800230，咁如果普羅政治學院嘅咧就2460700088嘅。揾邊個啊？ 冇寫啊？ 冇寫到添，咁大家踴躍啲參加咯，因為都係非常之難得啦。我覺得係一個大家可以聚一聚手啦，名義上再慶祝父親母親節，但係其實大家都可以開開心心咁食餐飯、見下面、傾下偈啊、交流一下，真係唔錯嘅事嚟嘅。 仲有呢個啊，係啦，到時咧仲有呢個可以寫心意卡俾你嘅父親母親啦，同埋有卡拉 OK 同埋抽獎活動嘅，好開心啊！一定係好開心，到時就大家一齊玩下啦。係啦， 我又嚟唔到，有啲失望。 啊，我哋唔係 咁樣講，係啊。咁我哋講翻母親節啦，嚇咁誒點嚟嘅咧？你知唔知啊？ 點嚟？有幾個講法嘅喎。以我。 你是 Google 以我所知呢其實 為什麼會有沒有親自的 比較廣為人知廣泛一點、嗯、普遍一點講的呢就是講緊不知幾年之前在美國有一個女仔、嗯、好像叫安娜我不記得她名字好像是、嗯、 那呢、哦、講那個女仔開始那個女仔、就是、正式定了一日就叫做母親節就是5月第二個禮拜日 是啦5月第二個禮拜日、嗯、那就在那日即是我記得她好像就是講 她好像沒有結婚沒有子女的 你話安娜 特別係啦，所以佢係全副身，佢係精，即係佢係好好，當然好錫父媽咪啦，咁然後就覺得佢需要咧即係表揚佢。 好似都係單親嘅，我冇記錯。 佢自己都係啊，唔知係好似唔 係啊。即係好似佢係單親，佢阿媽湊大佢咁樣樣嘅，佢媽咪，咁所以佢就即係。見到佢媽咪咁偉大啦，咁又咁辛苦咁去湊大佢，咁所以佢都係用翻個全副精神同埋時間，都係照顧翻佢嘅母親啦。 咁咪定咗呢一日子， 跟住後尾都係同呢、這個好似同呢個美國嘅政府去申請啊，咁就即係就定呢日啦。咁點解用康乃馨咧？就好似聽聞啦、啊、就話因為佢本身佢嘅母親好中意康乃馨嘅，咁、 哦、 所以就用翻。 哦，就變咗咧，就一個 officially 咧、嗯，就係一個symbol 啦咁。其實我就反而覺得母親節咧，我覺得呢個起源咧係喺古希臘嗰個年代開始有，我覺得呢個反而有意義好多。佢就話紀念呢個即係或者叫做係啦嗰個眾神之母 Gaia 蓋亞嚇。呢個眾神之母其實就係你知唔知有冇睇希臘神話咧？有宙斯啊，有好多嗰啲唔同嘅神啊，地又有神，天又有神， 算 啊，系啊，大力神咩，即系好多噶。 我天神佛咁啊，佢哋 系啊，佢啲神其实都系大自然嗰度攞到 inspire 噶啦， 好多好多古仔咁样。 系啦、啊，其实呢个 Gaia 其实另外一个讲法就系大地之神、嗯、啊，即系话创造大地啦，创造各种生物啦，啊，各种咁样嘅大自然嘅现象啊，各样嘢啊，咁、嗯、咧就系、是叫做。唔知係波哥仲係表揚佢咁上下啦，就眾神之母。我覺得呢個意思係會比較有意義好多，因為咧其實母親咩意思呢其實我覺得母親就係所有生命嘅資源嘅，萬物之本，創造之源嚇啊！因為咧係創造生命嘅嚇嚇，佢要創造生命，亦都係連續呢、這個物種啊，各樣嘢係令到我哋生命可以延續嚇，係當然就主要靠母親，但係你唔好話啊，我哋唔父親就父親就唔重要，當然唔係啦嚇，所以我成日強調咧就係話有情眾生嚇就係萬物繁衍嘅資本嚟嘅，啊個根本就係啊嚇異性相吸，然後就產生一種咁樣嘅姻緣啦、結合啦，然後就產生生命嚇咁。由懷孕到生產呢個工作，梗係就係由母親去做啦。所以咧，我覺得咧，當然啦，我哋係咪需要用一個母親節嚟去提醒大家？我哋好要好感激啊，好愛惜我哋嘅母親 嚇。都唔係呢日。 如果要用呢樣嘢嚟去提醒，或者係去好似提示你啊，叫你嘅 提醒。 咁我覺得就即係其實就 形式嚟嘅啫，形式嚟嘅啫。平時頂少兩句。 我哋知話而家講我哋嗰個節日嘅意義係咩？嘢咧嚇，而家好多當然啦，佢哋現代社會越嚟越係一個 商業化， 基本上冇錯，你就商業化噶。佢個價值就係在於咧，即、就、係、是、花錢嘅機會咯，可以咁樣講嚇。即係嗱，我都 買花都特別貴噶啦， 係啊。其實所以你講呢個就商業化，但係而家嘅人咧即係喺呢啲咁樣嘅環境啊，你就係、是、其實係好俾呢個假象啊，同埋呢個所謂。周圍的氛圍啊！母親節你點慶祝啊？咁樣，你買咩俾你阿媽啊？咁即係咁樣咧，令到人咧有一種消費嘅壓力。我覺得呢樣嘢其實唔係好妥當嘅。 但係而家變咗一個經濟主導嘅社會， 冇錯啦， 一個 經濟活動嘅催生機會。我記得有一年咧就係母親節啦，咁啊同就其實我哋通常日星期日啦，星期日我哋通常都出街食飯嘅， 家庭日啊嘛，通常都係 唔係不過放假啦，冇人煮嘅，梗係唔好理由要阿媽煮啦，係咪？我媽同我煮咁耐，係咪？仲係母親節添，咁所以母親節咧就係出去食飯係好頭痕嘅事嚟㗎。我試過周圍揾到間卡都冇得食， 爆曬啊嘛！ 係啊，我都有啲 好激氣好猛嘅，即係原來母親節出去揾食就係好辛苦嘅事。 所以有陣時候不如脆脆地自己買餸，自己翻屋企煮餐俾阿媽食。 所以咧，我對母親節嘅感覺就真係 原來痛苦。 我覺得真係麻麻地，因為揾唔到食。平時星期日我哋真實就係出街食飯噶嘛。 通常都係。 點解母親節嗰日揾唔到食就好淒涼嚇？所以嗰日母親啊，呢個唔係正一嚟嘅嚇， 都星期五嚟嘅 嚇，都係好嘅， 夾住父親同母親中間咯，或者咁樣。 所以好多人咪話啊，我預早慶祝啊，或者。慶祝其實目的就是避了這些這樣的撇啦，係嘛？ 睇人哋清明啊嗰啲重陽都褪早一個禮拜，或者褪少一個禮拜拜山，跟住撞正啦。 但我有陣時成日想問大家咧，點解我哋要提醒大家有呢個母親啊？我要關心母親呢件事咧，係因為咩原因呢？係因為大家而家忙咗啦，忘本咧，即係唔記得咗啊！你阿媽生嘅。阿媽生你出嚟好辛苦嘅，你系咪唔记得咗咧？吓，因为咧要人嚟提醒你，喂，你要咁嘅你阿媽噶，你要感恩嘅咁样吓，系咪有啲人觉得啊，阿媽生你 正份嘅， 系啊，啊，即系氹得佢唔开心，你仲要埋怨添。而家啲细路啊，真系我有阵时见到我都几 hurt 嘅，真系都话啦，我自己系人个女，我亦都做咗母亲呢样嘢，我哋好有感受嘅吓。不过即系即系我成日话啦。養兒方知父母恩是很啱的。 你未去到那個位置原來不知道那個 是 不 知 道掛心那些是擔心的。 是啊是啊。 我媽媽經常說你未做到我這個位置你不知道。對 的真的。 是我真的不知道 sorry。我真的不知 道。那你是未什麼啦未結婚生仔你可能什麼都不知道還是你小孩子那樣。有些人所以現在大過了成年了。踏入中年都是。 Kiddo 來的。 我嚟噶， 因為你未常感受過你做人嘅責任，或者你人生嘅真係其實你 即係未去到嗰個步，其實你唔知自己會點做。 你係啟發唔到你嗰個感受。其實我覺得我好鼓勵人結婚生仔，就係話你有陣時咧，尤其是女人啦，我覺得懷孕嗰個嘅經驗同埋感受咧，係好特別嘅，好奇妙嘅嚇。因為我覺得 佢會踢你啊， 係啊，冇錯 啦，即係入邊啦。 尤其是係如果你係有計劃嘅，好想去生 B B 咁樣嚇，有陣時唔係一次就得噶嘛，係咪？咁你有計劃咁，到你受孕嘅成咗孕嘅時候咧，係好開心，好興奮啦。但係你陀咗嗰個階段咧，其實咧，任何一個女性咧嚇，嘗試過做母親嘅經驗咧，都一定係有一個好強烈嘅感受嚇。首先咧，嗰個頭嗰幾個禮拜咧冇感覺啦，到佢開始咧係啊，當佢到佢開始成長嘅時候咧，慢慢啦，你小先升波，你第一次睇到個心跳啊，啵啵聲啊，其實八個禮拜照到噶啦，嗰個感覺真係好奇妙噶，你感受到感覺到有一種生命喺你身體裏邊，嗰個 connection 咧係嗰時已經有噶啦，呢個就係。Mother baby bonding 其實已經即刻見已經有噶啦。 咁嗰刻你會唔會更加愛錫同保護你自己，令到你可以保護 嘅？你唔係話要人教你嘅，你要咁。其實呢個係一個天性嚟嘅，係一個天性嘅自然嘅反應嚟嘅。嚇，你會感覺到個生命喺裏邊，嚇喺呢個肚裏邊，啊你係即係你亦都好感覺到佢個感。其實我哋個胎教啊，或者同個細 B B 係有溝通嘅。我強調咧，有好多啲病人啊，譬如女食懷孕啊期間咧，或者啱啱有驗到孕咧，第一日我就最多同佢傾偈啦。最重要是開開心心，開心就是一個最好的開胎教。因為我見很多女性呢，即是或者是不是有計劃的生育啦，或者是有很多其他因素啦，有很多擔憂啦，尤其是在香港地啦，哎呀不敢生仔呀，就因為又怕讀書呀，怕學校，哎就不知道找不到床位呀， 好 多呢啲咁嘅憂慮呢就好煩呀，好擔心呀，死啦，唔知點算好呢，咁唔知養唔養到呢，第日先唔知個開支又點呢，就多咗啲憂慮。其實唔應該咁樣諗呀，我告訴你，生命就非常奇妙，但而且亦都係咧，係好難得嘅嚇，唔需要太過擔心嘅，啊自自然然就會行得通噶啦。最緊要係保持一個開心、樂觀嘅心態，咁對個 B B 嚟講係好重要嘅。 咁同個人個性格本身都有關係嘅。 性格當然重要啦，但係我希望大家提醒大佢哋咧，即係都話我對病，我一定會同佢提醒佢，最緊要開開心心。開心是一個最好的胎教，多啲笑嚇，呢個係最好的胎教，因為你不開心咧，將來生個 B B 出嚟咧，佢都會不開心噶。你唔好話有影響㗎， 仲係會唔會容易啲抑鬱多啲㗎？會唔會容易啲抑鬱㗎？ 直情驚啦，梗係會啦，因為咧其實嗱，懷孕啦嗱，我有經驗咪即係講咯，我點好多時我話同啲，因為如果係第一次懷孕嘅女士咧，就好多時就好迷茫嘅，即係好驚啦， 即係乜都未試過， 興奮同埋驚恐係啊兩回同時間出現，咁就不知所措啊。 啊，聽好多嘅意見啊，有啲老人家又咁講，有啲後生嘅又咁講，有啲樣 都唔知聽得邊個講，跟住最尾都係信自己啦。 不過你總之一定要開心，你嗰個感激，你都要好好慢慢咁去享受呢個過程。 嗯， 因為懷孕嘅過程咧。是開心的應該是。因為你感到尤其是當個 BB 大咁上下呢懂踢你啦你話齋懂得喐啦你成可以同佢傾偈㗎啦。咁呢件係一個好奇妙好特別嘅 moment 嚟嘅。就千祈唔好呢俾其他嗰啲煩惱啊自己去令到自己好憂慮啊咁樣對個胎唔好嘅。咁呢個時間呢其實呢生命係好奇妙嘅事。咁我哋點樣去珍惜啦同埋陀個 BB 嘅女士呢其實你真係要好好咁享受個過程，點解我咁講咧？因為亦都係陀都係十個月嘅啫，咁佢到，所以到佢生咗出嚟咧，即刻有種失落感嘅。 睇 啊，係啊，點解呢個就係咁嚟噶？冇錯啦，嚇！ 無論個 即刻有一種 mental 即刻有一種空失落感嘅，所以咁啊叫 postpartum blue， 即係話產後抑鬱症。其實唔多唔少個個都有嘅，我可以話俾你聽。問題就係話，當然啦，你身邊嘅朋屋企人啦，你丈夫啦，或者你屋企嘅長輩啊，嚇都唔懂得去照顧你啦，因為嗰段時係最 vulnerable， 好脆弱啊咁樣嚇。咁如果屋企個關係好好啦，大家都好開心啦，一個好開心嘅 family 咧，咁其實嗰個唔開心，即係嗰個抑鬱咧嘅情緒好快就過嘅。 哇！奶奶係啊， 所以點解有陣時 咧，聽到 有啲 係 好重要嘅嚇，所以點解有啲人？苦咧生完之後咧，抑鬱到咧想死啊，或者又點樣啊，殺死個 B 啊，呢啲咁樣嘢，即係其實係好恐怖 嘅， 亦都 有啲抑鬱嘅我都見過嘅，即係 好易嘅啫， 好容易。 我可以話你聽係一定 情緒波動好大， 一定有，因為點解咧？除咗你個 B 走咗出嚟，你覺得好空虛啦，另外你荷爾蒙個影響好大。因為你本身你抬住 BB 個 BB 都會個胎都會分泌好多荷爾蒙出嚟嘅，你嗰段時間 係 啊，佢變化好大嘅，由一個好高嗰個荷爾蒙 level 好高，砰一聲跌咗落嚟，嗰個就係嗰個 cliff 嗰個波動咧，令到你個人咧一時間係適應唔到嘅，嗰個情緒啊、精神啊、心理啊、身體啊，個身體都突然間會覺得個人咧好似散咗咁樣嘅。咁你加埋生完之後好多嘢需要去啊，所以個坐月好重要咯。其實點解咧？就係俾個時間你復原嚇。咁有陣時我講呢個過程就係希望提醒冇機會懷孕啦，或者係唔係女人啦，你唔會生仔噶，你唔會嘗試到做阿媽嘅感受嘅話咧嚇，我就講俾你聽，即係話你嘅感你嘅親身嘅經驗。我諗好多人咧就係你懷孕過一定經歷，但係每一個人嗰、那個。點樣去處理或者去過渡呢個時間就係唔同嘅。有啲人覺得陀得好激氣，好唔開心嘅。但係有啲人係好享受，但係多數都唔舒服嘅，因為咧你始終啦有胎啦，又腰骨痛啦， 係 啊係啊係啊會㗎，好多唔開心，好多唔舒服，好不聚財咧，重咗啦，硬硬炸炸咁樣啦，又腰骨痛， 真係會腰骨痛係咪？ 咁啊就好睇你，即係好 interactive 嘅，你同屋企人同你咁，又可能佢哋又感受唔到你嗰種痛辛苦啦。但是有時一定要感恩，要感恩，你要感恩。有時你不要說現在沒有錢就是要子女去感恩，對父母感恩，其實你都要感恩，因為你有機會懷孕，你有能力去培育一個 BB。 所以有一次我個 friend 咪同我講我生日嗰日，記住同我媽講生日快樂。 係啊，你生日即係咩啊？母親受難日啊嘛。 係啊，結果我係有講。 係啊， 跟住我阿媽生日咁拱開我。 所以有陣時即係嘅，我覺得生日又冇咩特別要慶祝 嘅， 係咪啊？母親節有咩特別要慶祝啊？ 距離死亡近一步咯，我 想。但係你如果你一定要係知道或者係。認識呢、這個嚇，母親生你出嚟唔係一容易嘅事，但係咧，大家都要咁樣。我有陣時我都會感恩，即係有兩個女咁變咗，即係你陀嘅時候咧，你會嗰個過程係快受開心嘅，所以我覺得你大家一定要好好咁享受呢個過程。 養嗰時都好大劑， 享受呢個過程嚇，養唔需要擔心嘅。雖然而家我話天生天養人，啲人會反駁你啊，邊有可能啊咁，但係都係唔需要太過掛心嘅，順其自然啦。 佢哋兩個冇做你頂心撐咪好咯， 更有嘅。 好似我咁啊，真系大剂。 边个父母冇俾啲细路仔激亲啊？你做过儿女，你而家做儿女，你咪做母亲啊？你有冇话你有冇 你敢唔敢讲你冇得激你激你阿妈？ 梗系会，梗系唔会，唔敢讲啦。到而家呢家下仲激紧，顶心差。 我阵间咧就下半部分，我就想分析一下点，即系父母亲同仔女啊嗰种恩怨情仇，唔知点嚟嘅吓。咁我哋又 前世恩怨嗰啲真系。 咁我有阵时嗱，我哋讲我哋要好感恩啦，感激母亲啦，生我哋出嚟啦。啊，咁我亦都觉得要感恩感激啲小我个仔女，因为佢俾我机会我去感受生命嘅奇妙。是嗎？如果他沒有懷孕過人，所以你說我你不會明白的。 是 你是陀過，你感覺到生命在你身體裡面成長，還有你有跟他溝通的，你好像你覺得你譬如跟他上班，你抬著他，你可以帶他上班，帶他去玩，是什麼的？ 再 看。還有父母和子女的 bonding， 我告訴你，無論你是多親密或者多疏離，是沒有辦法去切斷的。冇錯啦， 出聲明都冇辦法， 冇噶嚇，所以咧唔到你去唔滿意嘅嚇，有啲人你唔滿意，其實原因只有一個，就是你唔滿意你自己， 就係、是、呢種直係嗰種血緣關係冇得切斷。 咁我哋個咧嗱，我又講翻母親點解咁重要咧？其實咧，我譬如女性嚟講，我覺得咧，而家呢現代嘅社會咧，母親自走種商品啦，但係亦都係當然亦都係每一年都提醒你啊，嗱食阿媽啊咁樣。其實大家呢樣嘢咧，如果唔使人提嘅， 應該日都要做嘅suppose。 但我有陣時咧又講咧，喺呢個社會咧，如果係冇係統治，其實係好事嚟嘅喎。即係有啲人話，係咪母親一定係比父親一定慈悲慈愛好多咧？又唔一定。但係一樣嘢咧， 睇家庭係 一定嘅，就係男性嘅佢因為有雄性荷爾蒙，即係 testosterone 係比女性多，所以佢係比較攻擊性係強啲啊，同埋咧就比較係勇武啲啊，好勇鬥狠啲啊，中意去表現自己嘅能力。 所以為係男人咪最好呢樣。 咁女性都有 女性都有男性荷爾蒙， 所以你話做得到領袖咧，我諗呢啲女性其實佢個男性荷爾蒙都係相當之，都係比一般女人高嘅嚇。其實我哋嘅性格啦，你嗰個即係態度啊，或者點樣你嘅表現啊 ，even 你其實個外形啊嚇，都好俾呢個荷爾蒙影響嘅。 咁應該 男性荷爾蒙 比較 高啲嗰啲係啊，即係比較男仔好啲啊，即係做嘢各樣嘢又比較 即係活躍啲 active 啲， 果斷啲，即係唔會話優柔寡斷，唔會話哎呀即係拖泥帶水啊，或者你 好 優柔柔弱啊咁。吓，我谂我哋都系差唔多啦吓，但我觉得咧，啊你冇听过冇系社会啦吓，以前又有啦，或者农家， 而家都好似话 有啲噶，有啊，你有冇听过摩梭族啊？ 有啊， 云南 嗰边 系啊，云南嗰个摩梭有一个部落系叫个叫做女儿国，系啊，系个女儿国。 所以嗰阵时咩啊，即系咁讲咯，咪《西游记》咪曾经讲话有个女儿国咧，其实就可能即系讲紧啲可能喺呢个地方。 系啊，其实以前啊嗰啲农家社会嘅部落啊，咁都幾多係呢個女性，因為咧男性係出去咩噶啦，其實男人出去打獵啊，或者離開去揾 體力勞動啦。 其實佢哋那個風險都高啲噶嘛， 係 冇咁 stable 嘅。係如果你維持一個家族或者一個家庭啊，嘅 stability 啦、穩定性啊，同埋繁衍咧，當然其實最好就係由女性去。做領袖啦，即係去執導執掌 嘅。咁即係後宮有呢個皇后主管。 梗有㗎，係啊。咁摩梭族咧，我唔知道你知唔知佢個族人嗰個習慣咧，係好有趣 嘅。只有走婚咯。 係啊，走婚嘅啊，佢哋唔會結婚嘅。嗰啲男仔咧就係、是、可能有啲活動嘅時候咧，睇啱咗個女仔咧，佢就夜晚走去走婚啊咁樣，然後話翻翻自己屋企嘅。咁嗰個女仔咧，如果話有個 B B 咧生出嚟咧，就係睇翻自己族群裏邊嗰啲男性去照顧嘅，咁所以佢有。即係舅父嘅樣嘅啦，咁樣嚇。咁但係咧，佢又唔會話嗰個男人咧就唔理嘅。如果即係有啲係比較即係嗰個感情係穩定啲嘅咧嚇，基本上佢日日都去， 即係變咗形式嚟嘅。 係啦係啦，咁樣即係佢嗰啲男性係養翻佢家族裏邊啲女性生嘅細路仔嘅嚇，咁佢都要翻去自己有家族嘅話，都有細路仔養嚇。其實冇乜所謂嘅，我又覺得好似而家咧 形式嚟嘅啫。有時又覺得你都係感情維繫。 點解而家係 感情基礎嘅問題嘅 父系社會咧，而家我哋係咁啊，啲仔女又跟老豆姓啦，咁嚇。 跟邊個姓又冇乜大問題嘅。 你要大方啦，咁有啲人又點解要入罪咧？就係、是、覺得需要嚇，需要嗰個保維持你嗰個姓氏啊，或者家族個繁衍啊咁 講係冇乜所謂嘅，不過你可能形成一個制度嘅話咧，咁即係其實女人係大方嘅。我都覺得，所以如果係 女人 主導呢個世界咧，我相信係一定係會和平啲咯。咁而家我哋 係啊，我覺得會麻煩啲。 唔會嘅，你唔好以為嗰啲女人吱吱喳喳咁， 唔係啊，女人太過小心眼，有時 嗰啲嘢唔會做到領袖噶嘛。 我都頂唔順。 嗰啲做唔到你冇錯，其實我 真係頂唔順。 我懂嘅， 我真係似男人 嘅，我都唔係太過中意。我覺得好酷，有啲人咩手帕膠啊，即係嗰啲咩。即係好多好 close 嘅女仔朋友啊，咁講心事啊乜乜，我都冇嘅。 即係樣樣嘢，淨係情感出發。哎，我覺得點點點，跟住我有點點點，跟住 好個人化嘅。咁但係你睇嘅呢個世界咧，有好多女性嘅領袖唔錯嘅喎。譬如而家全世界最係啊，全世界最有權力個女性咪係德國嗰個總理仲總統嘅總理啊，總物誒物。你不知道啊？ 唔知 道麥克爾嘛嚇，韓國而家嗰個女總統都好好啊，都好好好，我好 presentable， 咁都行出嚟， 亦都有啲真係好大方得體，同埋佢係好 tough 嘅， 係啊， 好有能力嘅，好有幹勁，事實上有嘅， 越嚟越多啦，即係做進呢個即係女性做呢個領導人啦嚇，我覺得 即係當佢如果佢係有呢啲嘅。即作為領袖的條件，再加上如果他是有即是相對地 女性有多一些的留心啊、仔細一些啊，看嘢會比較細微一點，其實對於那個的即那些事情怎樣去處理，或者那個全面性的照顧，可能其實會周到啲嘅。 其實好多人咧，就聽好似你咁樣講咧，即係將男人、女人咧就好具體咁區分咗。啊，女人就咁咁咁，啊，男人就咁咁咁。其實我覺得好簡單嘅啫，真係 其實好睇個人就係。 只得限到女性一定冇男人咁好勇鬥狠嘅。 咁事實上係。 因為咧，點解咧？因為呢個係你嗰個 inborn nature， 你天性嚟嘅。因為你女性係要孕育嗰個生命咧，嚇係唔會咁容易去冒險嘅。你要孕育一个生命，同埋咧系嘅，当然系你能够有生命，容许一个生命喺你身上，即系你嗰个过程，唔单止嗰个过程咧，生完出嚟你就要照顾佢噶嘛， 所以你 系 保护你自己， 系啦，定会比较包容啲啦，同埋caring 啲啦吓，即系懂得去照顾啊，去关心啊，去爱锡啊咁样，系啦，我觉得 嗰种母性嗰啲， 所以我就讲女性做呢个领导人咧，我觉得系会系一个好啲嘅先，即系相对嚟讲一定会太平啲，我觉得呢个系从一个人性或者本质、动物本质咁去睇，因为你我睇啲历史上话，印度都出过一个女总统咯，即系嗰个甘地夫人啦，菲律宾咁样阿奎夫洛夫人啦，而家泰国嗰个都系女仔啊， 英 拉啊咁样吓，虽然你话嗰啲政治斗争背后嗰啲嘢咧， 英绿 啊，唔系英绿定英拉啊，系 唔知改而家改到叫英拉，我记得以前叫英绿。 其实咧，我真系觉得咧，女性系因为就系、是、因为系母亲呢个 nature。點解話母親就係大地之母啊，眾神之母？即係佢就係因為佢孕育生命呢個咁嘅本質， 有個 本 性保護性喺度，你會感覺上就 係啦，所以由呢個出發點去諗咧，我覺得咧，我哋會真係身為女性，我值得驕傲啦。因為我同你講啦，男性同女性比較咧，如果係醫學上嚇疾病嘅比例上咧，大部分病都係男人多啲嘅，死得仲多啲嘅， 因為佢嗰條荷爾蒙係少咗字。 唔係咁簡單嘅， 即係其中一個我最基本知道嘅原因啦。 係啊 ，XY 唔係 X gene 啊嘛。 係啊，佢條 Y gene 係比較短啲噶嘛，所以有啲咩事嘅話，其實係 cover 唔到咯。 是不是这么讲呢？有个科学的根据，但是呢很多病啊，男性那个抵抗啊、免疫能力啊，或者是怎样，都是你比女性是差一点的。那我这个是回到原来的 nature， 就因为他有这个怀孕的需要。所以他的身体结构啊、构造呢是比較上咧係比較 resilient 啊嚇，硬啲啊，強壯啲啊咁樣嚇，所以咧有陣時你唔好以為女人好蝦， 梗係冇蝦啦。 佢俾你蝦係 最驚邊啲嗰啲叉住要大啊！ 同埋咧，我覺得嗱，我就講話啲社國際上啊，或者係社會上咧，如果係女人做，譬如女人做招，有即係個領導人啦，譬如 CEO 啊咁樣，有啲人就覺得，女人好麻煩嘅，乜乜乜嚇。但係我相對嚟講咧嚇，女性喺領導才能嚟講咧，我覺得係唔一定會輸蝕嚇。同埋咧，如果佢嗰個睇佢本能啦、本質啦，個個人 都唔同啊，唔係男人個個都叻噶嘛， 係 啦嚇，女人又唔係個個都係弱噶嘛， 咁啊 係嚇，睇本身個人咯，但係我覺得真係。真係大家要睇啊！我講女性啊，或者男性啊，有陣時唔可以話咧係片面咁去分析咯。 咁係都唔可以話細路女細細個要玩洋娃娃，大男仔就玩車仔。係 啊 係 啊， 掉翻轉我細個。 其實都世界都變咗噶啦，而家冇以前咁分得咁 strict 啊，係啦，女仔要咁樣，男仔要咁樣。 我都玩機械人大嘅。 啊同性戀啦，尤其是 我都係打機同玩機械人大，我唔係女仔真係。 不過咧，總之講到尾就係因為你有要懷孕。所以咧，我哋點解要特別去強調母親嚇？呢一個女人如果未做過母親咧，係爭咗啲嘅，係你會缺少咗好多人生裏邊咧，你又有啲體驗啊、感受啊，你係冇咗咁嚇。但係而家好可悲啦，因為個社會環境啊，好多人真係唔敢生仔啊。 或者好似我有個 friend 咁，佢都好想生嘅，但係佢之前工作佢坐得太行，跟住啲壓力又好大， 想生嗰時就生唔到 啦。即係而家係要 quit 咗份工，跟住要。調理自己身體一排才可以有其他的計劃可以進行。 所以我告訴你不是說想生就生到的，尤其是現在這個環境越來越大，那個不育 的情況是越來越嚴重，污染是最重要的， 污染 精神壓力的污染很嚴重的，因為我都有見過，我都有少少， 已經很多病人都 我都不是很多，有一小部分都是因為就是這些重金屬影響了，因為如果你說個生育的能力，你最 peak 的時間不是很長的，一個女人能夠生仔的真係20年到，咁你嗰段時間 miss 咗就冇，而且呢個係亦都係你唔好話哎呀真唔抵啊蝕底，咁你都係為咗係最佳去保護個生命成長，咁你係越靚色，你個身體係最強壯嗰段時間去受孕啊，就是、最理想嘅，係啦嚇，所以我覺得就係因為呢個原因，我哋都要特別去尊重或者欣賞女性，係有陣時你唔好以為，譬如一個家庭裏邊咧，我覺得如果係阿媽話事嘅咧，這個家庭又比較安穩啲嚇，即係你唔好以為話咩個，有陣時有啲女人話啊一家之主就係阿爸咁樣，其實唔係嘅，我話你聽。正常嚟讲，正路嚟讲，一家之主其实一定系阿妈嘅。就算俾阿爸话事都好啦，阿妈唔顶头，你都唔可能先。其实我而家讲就系讲，女人点可以咧？即系你即系一头家搞得妥妥当当啦吓，或者乜嘢啦？其实个阿妈个作用 系 好重要，定海神针嚟嘅。其实你话俾阿爸话事咧？這個是一個門面的東西， 可以陣間回來再探討 沒錯了，或者我們陣間回來就講一下做父母現在做母親的困惑。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 My Radio 2014。 云家，酋长球场是他的玩具，韦拉走了，没人记得了，没人记得呢，他就开始他的魔念就出来了。加里利维尔明确地指出阿仙奴当日三条战线前中后怎样如何被该换掉的球员切断，或者一些质素比较低级的球队就很容易被他汤穿的。但是问题现在爱华顿都做得到，同样是可以汤穿你，那些质素比较低的球队就叫阿仙奴，就叫阿仙奴的扑街。 热血大球场星期一四晚11:30，星期五晚11:00加长版，密切留意。 好，翻嚟第二节， 翻嚟第二节啦吓，咁我就讲啦吓，而母亲嘅作用大家都唔毋庸置疑噶啦，系咪吓？唔系一个伟大就解释得晒嘅吓，你 呢个伟大包含多种意义啊， 伟大啲母亲啊咁啊，其实呢个嘢唔即系冇必要去具体化，因为呢样嘢系。inborn 嘅嚇，咁我就係話今集你跟乜節咧，我就想講咧現代母親嘅困惑啦，即係而家做阿媽 係啦，而家做阿媽，阿媽點啊？而家做阿媽 係啊， 養下你個心， 養兒幾多啊？ 99 係咪啊？上優99，養完100日啦， 100歲， 100歲上優99係啊，即係所以咧，你做阿媽咧冇收工嘅一日嘅。 啊、至少佢大過咗啦。 啊， 當然你唔係話仲要餵佢啊，照顧佢啊，帶佢翻 學嗰啲嘢咯。係擔憂咯。 係啦，擔憂啦，同埋嗰個 connection 啊，嚇、嗯，我諗好多人咧就係唔能夠具體咁樣去理解父母同仔女之間嗰個 bonding 係點嚟㗎嚇？即係有陣時我哋話啊，我哋要報咩叫報答父母啊？嚇、啊，究竟我哋去感恩係咩嚟嘅咧？ 啊，係應 份啦、 啊， 啊，因為係一種強求咧。啊，即係有啲仔女咧嗰種五逆化咧，你真係好恐怖 嘅，好心痛、 啊。你生咗出嚟做乜嘢啊？ 喂，有陣時以前睇有啲點啊，少少事個仔或者個女又立曬我刀， 係啊， 攞翻我刀， 好似你帶佢嚟嗰個世界海佢咁樣啊。 有啲係㗎，你都冇問過我，哇！呢啲咁嘅説話講得 係啊，即係點解會有呢種咁嘅心理出嚟咧？啊，我覺得真係幾痛心 嘅。或者咁嘅，可能佢哋覺得佢生活喺呢個世界上，佢覺得好痛苦。咁如果你 佢有咩唔開心，痛苦，你入曬阿媽數。 係啦，咁樣，我咪唔會受到呢啲咁嘅。咁即系我唔使 suffer 咯，一日最衰都系你啦，都系你唔好啊，咁样 好离谱，好唔识谂嘅谂法咯， 真系好离谱咯。 你对生命对认识吓，对你自己嘅认识系相当之错误啊，我觉得系 错吓， 仍然喺个好呢个睇法，你嘅 perception 啊，全部系错嘅，我觉得吓。咁当然啦，而家呢个现代呢个社会咧，要教儿育女咧，真系唔系容易嘅事。吓，唔系，其实因为但系而家咧讲客观嘅条件啦，样样都好过以前好多啦，吓，有物质条件啊，资讯啊，学习学业作上啊，科技嘅发展啊，样样嘢都其实就系、是。基本上你唔使教佢都識嘅，好多嘢都自自然然。 唔聽話塞部 iPad 塞俾佢。 咁而家所以話你做父母嘅責任咧，我覺得真係唔係話去就咁公書教學啊，教佢寫字啊，教佢讀書啊，逼佢學 好多唔識教 誒讀書啊，做功課啊咁。 好多人唔識教噶，我哋 其實你應該同佢玩下傾偈啊，開開心心啊，講下啲即係家常的事啊，其實最重要咯。 或者講下自己嘢。 其實培養嗰種嘅叫咩啊？我哋有啲講咗人 兩個之間嘅感情啊， 所謂嘅即係禮儀廉恥，即係呢啲 品 格嘅人格嘅培養，或者性格上嘅培養，性格嘅培養又好重要。即係佢令到教點樣教佢去認識呢個世界啦，嚇睇呢個世界裏邊去 價值觀啦，簡單 去尋求快樂啦，或者係去認識啦，去學習啦咁樣，而唔係話俾太多嘅外界嘅或者別人嘅框框啊，別人嗰個引導啊咁、啊、我覺得連而家係做父母咧，自己本身都迷失咗，咁先至 好多佢根本連自己都唔知道自己做緊乜咁啊，點樣可以將佢個？即系点样去扶个小朋友？ 好多人觉得做阿妈好辛苦，好大压力，就系因为咧，佢觉得喺教育上边啊，同埋喺照顾上边咧，觉得好吃力。 系啊，自己吃力，自己都 即系。但我觉得，因为实际上嚟讲咧，唔系嗰个具体嘅照顾同埋即系公书教学，基本上唔系真系一个太即系唔系阿妈 嘅 工作嚟嘅。其实我有阵时又觉得。 喺香港又，香港唔會我 死人嘅。所以搞到點解嗰個話所謂親子嘅關係咧就咁惡劣嚇？有好多人咧就忽略咗一個現象，一個現實啦嚇，就係細路仔嗰個細路仔咧，你嘅仔女咧係你嘅一面鏡子。 其實算唔算係佢哋放棄咗？即係自己放棄咗去照顧同埋同啲小朋友去相處玩嗰啲機會同時候？ 其實唔係放棄，我諗佢真係太多。呢個就係功利社會嘅一個現象，就係話好多嘢要去知去掌握去處理，譬如功課啦、學習啦、或者係人哋又咁，即係佢俾太多啲嘢干擾。而家係好扭曲噶。而家呢個即係做父母啊，或者係對細女嘅教育呢個咁樣嘅態度同埋嗰個觀點咧，做法咧係相當之扭曲嘅。我哋咪講一集講呢個華德福教育咧，或者係講漁民教育，咪就係講而家啲細路仔啊，同埋父母其實都係迷失嘅嚇。但係點樣去 訓練到好似變咗個工具咁？ 係啊，點解會今集特別去講咧？我就希望大家翻去最原始 那個因素嚇，點解你會有個 B B 咧嚇？點解你會生個仔出嚟咧嚇？呢個一個自然嘅 nature 啦嚇。咁呢個 nature 咧，其實係唔需要話係有一啲protocol 啊，有啲章程啊，有啲乜嘢你去根據去做嘅嚇。呢啲嘢 嚇 呢 個基本 步，因為社會太多呢啲咁樣嘅規範啊，同埋呢個模式咧嚇，令到人咧係迷失咗自我，係最基本嘅就係連你呢個天性做父母做仔女的天性都扭曲了，都不记得了。那为什么我觉得 是不是太框架和程序化？ 其实我觉得 缺乏了本身 inborn 的那个 没有了，没错了，没有了，这个是啊，就是说你个仔女是你生出来的话，你不会不锡的，不会不爱的。但有时候你见到他有很多激气啊，不听你话啊，作反啊，跟你驳嘴啊，你会很激气啊，所以有些虐儿啊，打到个仔啊，掉落街又有啊，这样。为什么会去到这样的地步呢？ 为什么做得出的呢？ 为什么这个就是人性的泯灭，就是人性的完全是失控咯嚇， 其實可能那一刻他自己都控制不到自己，跟住要發泄。 咁咪係恐怖咯， 做咗呢樣嘢， 所以翻翻轉頭， 一念之差嗰個衝動啫。 係啊，翻翻轉頭咧，大家應該咧，即係盡量啊，即係俾啲時間咧，俾個空間嚇，同個細路仔係唔需要咁多價值條件咁樣去規範你啊，去人，即係有啲咁樣嘅。 應該咁講某部分的價值條件其實都應該有的，但是不可以只是看死做，只是跟曬嗰啲嘢咯。有啲咩其實我哋覺得適合的都不妨去試同埋去做咯。即係框架或者嗰啲 steps 只係一個可以俾你參考的，就唔係一定要跟死。我有時覺得啲嘢咁啊，即係規矩係死嘅嘛，人係生嘅嘛。 係啊，所以有陣時好多最好咧，你就係自己有啲時間咧，靜落嚟思考一下，翻去揾翻你自己本身嘅 nature 嚇，揾翻你自己嗰個關同個仔女嘅關係嚇。呢個關係其實係唔需要人哋教，亦都唔需要人哋提嘅。你本身又因為你個仔 carry 你一半嘅基因嘅嘛。所以你有時候你見到他有些東西你不高興的，你照下塊鏡，你不是又是 這樣， 即是等於你的小孩為什麼會這麼鬼，有些小孩很憎阿媽的，莫名其妙的，沒理由的，阿媽生你出來然後照顧你養到你這麼大。 有時候很難說的， 為什麼會有些人 性格問題，即是夾不到就夾不 到。我想大家譬如好心自問，有沒有一些街，有沒有一些時刻你會覺得你很憎你阿媽呢？為什麼呢？其实有阵时仔女即系阿妈去争个仔女嘅机会就唔系咁多，但系仔女争阿妈嘅机会系好高嘅。 系噶，好高，我感受唔到。吓， 即系你感受唔到，你又好啦，你善良啲啦。 善良。 即系我见好多啊，同埋有阵时你睇下而家社会发生咁多咁样嘅唔开心嘅事啦吓，啲凶案又好，嗰啲争执又好，其实好多时就系你搵少嗰种怨毒系点嚟嘅咧吓，亦都你要谂下个仔。你自己不喜歡阿媽什麼呢，那些這樣的條件或者福其實你都是有的，就是因為你不喜歡你自己 都會， 所以回頭呢這種這樣的怨恨仇恨的心理呢 Origin 是你對自己的不滿， 嗯， 這件事我覺得大家一定要檢討的，所以我要覺得呢大家呢應該譬如由小到大呢是要即是當然小孩未成形的時候，媽媽的作用就很大，父母的作用就很大，就是怎樣去引導他， 決定 引導他，開啟他的 性格，人品格，然後怎樣去教他認識自己， 即是怎樣培養這個人出來，其實就是 教他怎樣去認識自己，這個我覺得認為就是教育他最基本的作用。媽媽最重要的作用就是跟他傾偈溝通，其實傾偈溝通的時候就是你媽媽的興趣啊，自己的 親子關係，是咁培養。 其實你阿媽嘅思想啊、興趣啊，其實都係同我個仔交流咗。即係有陣時候你會覺得人有一樣嘢好有趣嘅，就係、是、有陣時啲仔女咧好憎阿媽嗰啲咁樣嘅思想或者諗即係做法啦咁樣。其實係由細到大耳濡目染，你本身都係有咁嘅諗法，即使你好憎都好啦。有些是學回來的 copy 啦，言行身教路感染到啦，其實有很大部分是基因到來的， 都是煽風滴水嘛， 都是基因到來的， 你不可以否認的個仔女你係你有 carry 嘢媽一半嘅基因， 一半 啊、你當然唔係全部都係 copy 曬落嚟啦嚇，但唔會亦都唔會多過一半嘅 。 你係你媽 除非二變， 又遺傳到嘅特質咧嚇，我可能誒個樣啊、身高啊、性格啊，或者係嗰個興趣啊，呢啲可能其實啊、 有 係啊，一定有影響嘅嚇。咁、所以咧，你其實你學識咗欣賞你嘅父母，就係、是、學識欣賞你自己嘅第一步。 嗯， 有阵时啲人就系咧，我唔知点解咧，因为太过亲啊，或者个期望啊要求太过高，又觉得好顺，即系理所当然嘅，就觉得阿妈要俾你嘅嘢系应份嘅，俾少咗就唔满意啦。即系呢样嘢，我觉得系啊，大部分啊，尤其是而家物质咁丰富嘅社会咧，我觉得系好大镬。 所以咪掠地咯，俾 好大镬噶。同埋我话听，我睇到嘅情况咧，就系话唔系有钱嘅人就特别多物质添，嗰啲更加大镬啦。所以有钱人系特别吉难教仔女噶，我觉得。 因为样样嘢可以搵钱解决啦嘛。 你有能力俾佢，你唔会话唔想吝啬噶嘛？你梗系想俾好啲好嘅佢。 有乜所谓啫？ 问题就系话，我觉得而家啲冇嘅父母啊。窮的父母一樣都好，物質上面咧係好好好， 咁佢哋要 俾好多啲仔女，滿 足佢哋個 物欲，自己死慳死抵又好，或者係點樣都好啦，即係都係俾好多好滿足佢哋物質上面嘅需求，呢樣嘢係好危險啊！即係點樣去取得平衡？大家自己去諗下，大家清醒啲，真係物質咧太多對細路仔係一個毒害嚟。 你講得啱，我都見過。 啊、 我接觸過不少 好啲好窮，唔係窮有錢啦，唔好話窮到不得了啦，窮啊完全買唔到啦，都可以買啲好貴嘅嘢俾仔女噶。 係啊， 咁我覺得就 中門嘅都可以添，我見唔少。 係啊，嚇、啊，其實冇必要嘅，冇必要嘅，真係咧嗱，咁我 先話，嬲嬲地嘅，唔好講笑。 真係物質，臨尾細路仔而家咪見點解會咁咯？你話真係同人比較咯。 係啊，因為你見到我同學又有，人哋又有，我又冇，咁跟住翻到屋企就會攣嘅啦嘛。咁如果你老豆，即係你作為爹哋媽咪咁樣，好想即係又好錫你小朋友，咁你就可能會諗其他方法啦，死慳死抵，死慳死抵都執嚿嘢俾佢，咁嘅俾佢翻去威下嗰啲咁樣，或者滿足佢嘅物欲 太咧就大镬啦！ 但其实好多都系 呢个祸根嚟嘅， 好多都系咁 祸根嚟嘅，就系因为你沉迷咗喺一个物质嘅社会里边嗰个价值观咯，吓你俾呢个价值观去迷惑咗，而你自己亦都系相信咗，系认同咗呢个咁样嘅公理啊物质啦， 好难嘅，因为而家呢个社会同埋啲嘢进步得咁快， 所以 我谂翻我前自己细个读书嗰阵时啊，见到同学孭啲乜乜袋啊，着乜乜鞋啊，或者着咩咩咩嘅， 抵得人哋 嘅裤，咁唔系我唔系抵得，我都会想要，咁有时就 所以咧， 哎呀话阿妈买啦， 人嘅贪欲系天生嘅，又系呢个就 系 贪欲系天性嚟嘅，所以咧。 其實很多人都有 教育最基本冇錯啦，都是翻翻轉頭，你是怎樣去解釋俾佢聽物質的價值、或者是即係對物質嗰個睇法同埋 嗰個需求、 其實嗰個價值觀咧係應該好細個，好盡早就要俾佢知嘅啦，因為咧佢可能未出嚟，未翻學啊，喺細你嘅好 pure 嘅細路仔， 女 仔嗰陣時佢唔會有呢個物慾， 冇呢個 concept， 冇就因為冇得比較又冇見啊嘛，但 係 一翻咗學校， 佢已經好開心啦， 翻咗學校就大禍啦。 有 比較啦，咁而家我哋最早你可以早啲教育佢哋咯。我覺得我哋以前嗰個年代，我哋潮州人咧就好慳嘅，真係。 嗯， 呢個係即係習慣嚟噶啦，形成一種習慣啊。嚇，唔係話屋企好窮，但我哋係慣咗。呢個其實只係身教咧，即係父母嗰個習慣係啊，嗰個即係使錢嘅習慣啊，買嘢嘅習慣嚇，都係即係比較節儉啲，係啦嚇，唔會話去 嘥 錢，你冇搞錯啊嚇，同一樣嘢，我點會買嗰個所謂名牌嘅咁貴？我哋即係呢個好早就已經係咁啦。所以我有陣時覺得細路仔咧，其實你真係盡早要俾佢灌輸一個價值觀咧，就係點樣去抵受呢啲誘惑。 难 的，你会话难，但系唔系做唔到嘅， 唔系话做唔到，但系你系真系要俾时间，同埋因为佢翻，譬如翻学咯，佢实在会接触到太多身边其他唔同嘅人啦，咁有比较，佢就见到又觉得好好玩，但系自己冇得玩咧，咁嗰时。 咁你咪所以喺其他方面滿足佢咯，等佢有其他嘢玩咯。 有陣時啲嘢， 所以我話 要望住嗰樣嘢就係 做父母就係都帶佢去玩，我就好強調去郊外啊，出去行山啊，咁細細個嗰啲中意玩，即係喺嗰度去尋求大自然嗰度尋求真正嘅樂趣咯，嚇、非物質嘅快樂有嘅好多嘅，不過問題就係話啲父母自己都迷失咗。 係啊， 佢 自己 根本連自己父母都係相信物質嘅誘惑， 追嚟換機嗰啲。 冇錯，你點啊？一日買藥俾佢威下嘛？你成日講嗰句説話， 有啲係㗎， 俾佢翻去威下咯。咁呢個 concept 就錯啦嚇。當然啦，你話係好難嘅，唔難嘅。 咁有啲又真係攞嚟玩。 長遠嚟講咧，細路仔咧，佢細細個好細就你要教呢個價值觀㗎啦，要俾佢正知道咧點樣去抵即係抗衡呢個物質嘅誘惑。咁有一句讲法，无冤不成父子，你听咗多咯嗬？ 无冤不成父子， 好似话咧，即系点解今生我你会做父 即系会变咗， 系点系你个女啊？点解我系你阿妈咁样？ 点解呢个就系斗咁样样？ 就系嚟攞债啊，还债呢个 concept 啦，就系好多时就系话，呢个系攞债嘅呢个啊，呢个咁乖系嚟还债嘅呢个 报恩。 系啊，呢个咁乖咁孝顺啦，呢个真系还债，呢个真系乖啊咁样。唉，咁啊，但而家呢个 阿妈肯定要啊，阿妈 你而家系嚟攞债嘅， 系啦，肯定系啦，咁样。 我啲还债嘅，我阿妈好高兴嘅。 啲衰女嚟嘅，顶小阵。 如果讲翻我阿妈咧，其实我就咧，即系我哋细细个就，我哋细屋仔女又多啦，屋企咁啊。其实我哋一定系对阿妈好 尊敬， 好尊敬 嘅 喎。啊，虽然我阿妈其实就真系冇乜点凑我哋嘅啫。吓，佢我哋屋企有洗衣铺啊嘛，咁佢又负责。即係做看鋪啊嗰啲嘢，就唔需要點湊我，我媽湊大嘅。咁我但係我好有深刻，我哋好感激我媽咧，就係因為佢會叫我哋要自立，勤力啲讀書，充實自己。因為我哋潮州人咧，女仔嗰個年代，尤其是佢啦，佢細個嗰陣時，佢屋企都唔係話窮嘅喎，但係佢冇書讀嘅喎。嗰、那個年代 係啊，係 啊，重男輕女都好緊要啊！女仔唔好俾唔使俾書讀嘅，因為大個咗都係 嫁 嘅 啫，係 啊，蝕本貨 係喎。 即係我哋細細個咧，就成日俾人話：，女啊，蝕本貨。咁我嗰陣時，我屋企係女多過仔啦，得一個仔，五個女。就我媽就成日俾人哋話女，佢話咧，俾人睇唔起。 咁樣， 你哋係啊，你哋要爭氣啊！我成日俾人話生埋啲蝕本貨。你哋第人先要爭， 所以你哋更加發奮。 係啊，係啊，我好記好，即係令我哋好發奮就係嚇嗰陣時個年代，可能 想同阿媽爭啖氣啦，而且 係啦，就唔係話同阿媽爭啖氣嘅，因為你好明白呢個 situation 就係話女人咧，如果你冇本事， 就真係俾人睇唔起， 睇唔起啦，話你蝕本貨啦。 哇！真係非常之負面啊。 係啊，嗰個年代咁而家就唔係啦，而家教育咁方便，亦都係咁普及，人人都有書讀，啲人唔珍惜讀書， 但 係 都係近呢幾十年嘅。 所以任何嘢都系噶，太容易得到。 吓，女仔有书读咁样样， 系啊，太容易得到就唔珍惜。所以我知而家人读书系唔会珍惜噶，吓真系读到书嘅人咧，唔多噶，虽然个个有书读。 系啊， 我哋嗰阵时要我哋嗰阵时都人人都有书读，唔好话冇吓，但系肯读书人唔多。我嗰個年代其實真係唔係個個， 即係好簡單啫嘛。如果嗰樣嘢係冇嘅，你想你就會自然好想去爭取。但係佢擺喺度，你即係擺喺度，你就唔稀罕噶啦。 冇錯啦，太容易得到啊。 係啊， 嚇咁而且嗰陣時嗱，你講入醫科啦，我哋嗰個年代。 更加難啦！ 係男仔，而家後屘講翻咧，嗰啲教授都係話收係 prefer 男仔多啲。我嗰班咧，嗰啲150幾個同學裏邊得10個女仔嘅啫。 我嗰班特別， 我嗰班就特別少嘅啫。不過而家咧，我個女嗰班咧超過60%， 女仔係多啲。 係女仔， 而家係我知道。 嚇咁因為你而家唔可以用性別嚟去分開嚟收生啊嘛嚇，所以讀到書而家係女仔係多咗嘅嚇，咁你咪話女仔叻啲咧？咁我讀書嚟講咧就無可否認嘅，但係咧讀到書唔係等於叻。即係上次我哋講 Betty 咁，你讀書到書唔係等於你叻嘅， 要文字要開發先得。 係啊，嚇！即係一個人嘅唔係叻咧，其實係睇下你點樣去做人處世嘅啫。我覺得有一個人，你呢個人嘅品德係最重要嘅。 係啊 係 啊， 係啊，即係個品德係最重要。 知識呢啲係一啲比較上係 technical 嘅嘢嚟嘅啫嘛。而家我哋係要點樣去處理我哋個人，點樣去做一個正確嘅道德判斷，點樣？表示你是比較有文化和在一個文明社會那裡處身，你是識得怎麼去做這件事是重要一點的嘛。 做人最重要是懂得自省， 是啊， 自己要懂得反省和不斷地去檢討，啊，但現在不是嘛，即是物質社會有一個危險，就是那個價值觀， 是完全扭曲的， 好像扭曲都很容易， 這樣的時候呢就變成一個人的價值啊、道德啊，是全部是不值錢的， 因 為不值錢的東西就沒人重視了， 因為那些東西其實是得意和好玩和吸引力是大一點的嘛， 是 啊， 是 啊， 啊，所以你說呢，我們經過譬如說說女性 的發展或者革命、啊、美國女人可以投票都不是很多年的事來的、啊、 可以參加馬拉松都不是那麼， 所以其實女性呢是以前一直很長時間是備受壓迫和歧視反而我哋而家咧就个你好似好自然咁样吓，但系其实咧，我觉得有一样嘢咧就系无可否认，或者有啲人心底里地都发觉，就系呢啲系自己女性自己本身，都系将自己系咁降低嘅，即系嗰个点样讲啊？嗰啲系属于叫做 自贬身价， 自贬身价啦，差唔多系啦， 妄自菲薄。 又唔系话妄自菲薄嘅，而系佢真系觉得咧，男尊女卑 咁样样，唔掂噶噃。 你会 咁事实上有啲有啲嘢， 呢个咪就系有阵时好似中国人嘅奴性一样咯。是一種又是根深蒂固的傳統的思想，即是在你的 inbox 在你裏面有這個這樣的新思想， 感受不到，因為我沒有這樣東西存在 的可能 但事實上 在個 body structure 和一些很 physically 譬如你說有沒有力啊等等這些、這一些的就沒得說， 現代社會就 男和女 現代社會就沒有那麼明顯了，因為譬如以前啊賺錢要打過或者怎樣呢、啊、即是 體格 力啊，嚇！即係各方面就好重要，但係而家冇啦，而家係用緊靠腦啦，你樣樣都靠個腦啊， 所以咪變咗 就女性又抬頭啦。但係始終去到最後，我發覺女性自己都會勒住， 係噶。 因為女性去到最後咧，始終都係希望有個男性去保護嘅。即系点解咧？个原因系乜嘢咧？翻去最基本个本质，就系因为你要怀孕，你要生仔，你嗰段时间你系 vulnerable， 你你生命里边有一段最 vulnerable， 但系亦都系最重要嗰个时刻，就系你要怀孕吓，你怀嗰段时间，你系如果有一个保护啊，就最好嘅。即係你即係對你嚟講係一個保障啦，安全啲啦，安全感。點解女人揾男朋友揾老公係要揾安全感？ 相 對的就是咯嚇，同埋咧，有陣時我節目咪講咯，譬如一家之主，其實雖然話啊，有陣時嘅好多人都話啊，男人啊，咁 面子工程都要嘅， 係啦，呢啲面子工程嚟嘅啫，話到尾都係女人話事嘅，即係如果個家庭嚟講，其實係好事嚟嘅。 係啊，同啲朋友出街，就算點樣樣。都要俾下面先噶， 冇錯啦。同埋咧，有陣時嗱，我母親嘅角色嚇，當然好重要啦嚇。有啲人咧就阿媽係家中嘅，阿爸就做奸嘅， 唔係 呢啲都係做嘅， 唔係。 但係有陣時，我覺得咧，女人啦嚇做， 但係兩個角色係有少少分別。咁一個做叫做相對衰人，一個相對係醜人，都多多少少都會有嘅，即係因為相對概念。 其實總之攞翻個平衡啫，因為你知咧，其實有陣時咧，去到唔可以去到最咁盡啊嘛，去到咁盡都惡得滯又唔得，咁啊揾個人平衡下咁樣。但係一樣 tips 咧，我提醒大家咧，做咗母親嘅女性啦，有個家庭，已經母親有仔女啦，有一樣嘢咧，你要點樣去維係一個家庭啊，或者對孩子嘅成長，佢重要就係點樣去教導或者係引導你嘅老公做一个好父亲。你男人不是天生就是一个 他都是学的嘛，都是第一次的嘛。其实 阿妈的角色就很重要了，就是这个老婆的角色。如果你没有受者，这个重要性不是那么强烈，就是你的女人做阿妈，其实你怎样去俾機會佢做阿爸，做得好睇，好好， 同埋俾翻責任 佢。冇錯啦，你要訓練佢做一個好爸爸。 要調教真係。 要噶，要噶。嗱，我提醒大家做阿媽嘅女士啊，做 或者嚟緊做阿媽。 就係啊，你一定要咧，你個 B B 仔出咗世咧，你唔可以乜都，哎呀，呢啲我嚟啦，換片啊，餵奶啊，女人做嘅咁樣，阿爸唔使理嘅，阿爸唔好做呢啲嘢，你唔係噶。盡量呢啲濕碎嘅嘢咧，含納俾佢做，睇佢多啲親子嘅接觸。男人真係要接觸多啲個 B B 仔，佢先至會建立咗個感情噶。有啲男人又話：哎呀，污糟，啲換片啊，或者係唔同個 B B 沖涼啊，或者女又更加咩咁樣。其實唔係噶，呢啲親子關係咧係 B B 仔啱啱嗰陣時真係好重要噶，同埋盡量俾個爸爸做。你要做一個成功嘅阿媽咧，要訓練一個好嘅爸爸。 不是個個男人都做得過爸爸的， 不要樣樣嘢都自己拿上上， 是啦，因為 這些事應該是他們做的，就要給他， 那你要給機會他嘛，你不給機會他又真的不用做的，是啊， 是啊， 跟著就 跟著不是怨自己為什麼那麼辛苦，為什麼見到他硬硬腳在那裡， 是啦，啊， 跟著又有問題出現 了，爸爸就不用做了，就是好像你覺得，啊，這些是臭仔的責任，是不是臭仔的責任就是阿媽的，是其實不是的，你如果你不給這個學習的機會，你的老公呢他很難做到，他不懂的，他學不到， 其實 因為男人呢這個爸呢是沒有感受那個陀仔的經歷的嘛， 啊，他沒 有這個經歷他是不會有的，我們講陀仔和荷爾蒙的影響，有一個荷爾蒙的 oxytocin 是那個 bonding 是很強的，阿媽和仔 你自己是不需要學，亦都唔需要人教，一定係你一定係有 strong，但阿爸同個 B B 咧就爭啲啲， 係啦，因為 始終都係佢冇個荷爾蒙嘅變化嘅， 係 啊，所以咧你要做一個成功嘅阿媽咧，要訓練一個好嘅爸爸。咁，又提醒大家呢，就搵老公呢，搵一个做，即係可以做好爸爸嘅男人，即係好人嚟。 点知呀，要试呀。 唔係有時好多次你睇啲即係行为举止，做即係平时嗰啲細微啲嘅态度啊。 自私得滯。 係呀，係啦，係啦，係啦。最唔好嘅男人就是自私囉。係呀。 咁边个人自私都系唔好嘅，咁但系人都系。 咁但系如果你要维系一个好嘅家庭啦，细路仔能够成长， 即系有啲嘢你要识得付出， 一个好嘅妈 选择放弃咯。有 阿妈其实真系好少会坏嘅，即系恶毒嘅，或者系唔锡啊仔啊，呢个系因为我都话 少 天性嚟嘅， 有嘅，不过少咯。 阿爸系要培养噶吓， 因为始终都夹得层沙。 系啊，阿爸都当然佢都有好大嘅好 strong bonding， 吓嗰个仔咧，佢有一半佢嘅基因啦，咁可能呢个系天生嚟讲咧，佢会觉得好珍惜，好锡咁样。 但始终驮住佢嗰个最亲密嘅接触，唔系佢， 唔系佢，冇错啦。所以我提醒大家咧吓，做咗阿妈嗰啲咧，你要训练好你个老公做一个好阿爸。 唔系啊，呢句说话其实啱，呢样嘢真系啱嘅。 系啊，咁咧细路仔嘅成长啊，佢就会好快乐好多。 我体验到。 其实讲真，冇讲到。講到最後，所謂父母子女嘅 bond 嚇，個怨恨啊，點會產生呢？我諗住個愛冇表達得唔夠咯。其實我覺得呢個本來 含蓄啦啲嘢， 係啊，而家好多人就係含蓄啦，同埋迴避啦。有啲人覺得係錫喺心裏邊，中國人嘅心態就係咁，我都覺得係。 其實多多少少會有 外國人會有樣嘢都有爭， 佢哋 有爭。呢個係即係而家思想傳統係咁樣嘅，唔交唔爭得嘅咁啊。譬如自己就係黑衣仔啊， 驚樣唔大就話咁啫。 即係 所以咪變咗好多嘢，下下出口都係打擊咯。 係啦。但而家啲細路仔衰在咧，見得其他嘢多嘛，有得比較嘛。 嚇， 睇住話人哋阿媽咁樣錫佢嘅，咁樣乖，咪猛讚嘅。我阿媽係日日鬧嘅。而家都要睇咗呢啲心理報道又話，你唔好話個仔冇用啊，你冇用啊，死啊，唔得嘅咩？ 唔係呢啲説話有陣時都會講嘅。 呢啲説話係激發佢喎，提醒你唔好咁咩啊！ 但係唔可以淨係獨孤入你，淨係嗰邊嘅嘢咯。你另外邊都要去咯。 有陣時你話唔可以鬧啲仔女㗎咁。咁都得嘅， 要闹噶，唔闹唔得大噶。 系啊，我觉得唔闹得就即系唔使教噶啦。 系啊， 所以呢样嘢就系话， 但系要闹，亦都要适当嘅爱锡，咁要两样嘢都要兼备先得咯，唔可以净系做死一样嘢咁样。 系啊，讲到尾就系沟通咯。 嗯， 讲到尾系沟通咯，你唔好睇住个 B 仔，乜嘢都未识性啊，唔识同你倾嘅，唔系 噶，好醒噶， 佢未识讲嘢，只眼只碌碌咧就同你沟通紧。 佢识听噶，其实。 溝通緊㗎啦，你唔好忽略咗每一個 moment 同佢溝通嘅 moment， 同佢玩啊笑啊， 即可能佢未識表達 眼神嘅接觸啊，你摸佢抱佢啊，呢啲全部都係一個溝通嘅機會嚟嘅嚇。但係點解會有障礙呢嚇，就係、是、有陣時話好忙啊，唔得閒理佢啊，或者係話覺得佢。有啲好年紀好大先生細路咁啊，好大個代溝啊，覺得啲即係嗰個距離好大啊，咁即係思想唔溝通啊咁樣，其實冇呢啲障礙嘅，係你自己做出嚟嘅啫嚇。父母同仔女唔應該有咁嘅障礙，不過問題就係話你哋自己製造啲障礙出嚟嚇，譬如年齡嘅分歧期啦、樣貌啦，或者係嗰、那個 再加埋環境， 係有環境啊各樣嘢 嚇 嚇，其實冇必冇嘅。當然啦，你真係最緊要係。B B 仔佢仲未受污染嗰陣時嚇，佢慢慢大就越嚟越污染噶啦，呢樣嘢避無可避嘅。你能夠係越早教到佢免疫到嚇，唔好受呢啲物質嘅咁多誘惑，你睇清即係分清咩嘢。 正確的價值觀，我們說不要那麼重視物質，這些東西其實你如果能夠盡早讓他明白這件事，那樣你就好多， 盡早令到他去睇通睇透， 因為到咁上下大大下你沒得教的了， 是因為他自己已經定了框在那裡了， 其他污染咁變咗，所以點解溝通不好啊？或者個細路仔啊，個阿媽唔明白佢啊，個細路仔嗰啲阿媽又覺得呢個唔聽話，成日同我作對啊， 情願離家出走啊，定點點點點唔想喺屋企。 係啊，所以呢個就係最大嘅障礙，就係來於你自己製造出嚟嘅 barrier 同埋溝通得唔好咯。 錯啦， 你話係愛得唔夠咧？咁樣睇下你點樣衡量，愛冇得衡量嘅嚇，冇得話夠定。 量化唔到。 係啦，冇得話夠定唔夠嘅問題就係話你嗰個溝通嘅方法好唔好啦，同埋個時機咧。 嗯， 时机好重要的， 所以 BB 嗰阵时系好重要，好重要的啲细路仔一开始而家咁鬼嘢读书啊，真系好危险，好弊嘅。两岁都话有啲话几个月就话已经学啲唔知咩 group 啊，即系我觉得系好弊嘅，太早怼咗出呢个社会去， 系啊会 受到好多污染啊。所以大家咩咧？我觉得外界嘅诱惑咧，其实就系本身有一個好大，即係一個好大嘅危機嚟嘅嚇嚇。咁你大家好好珍惜同你細路仔相處啊，嚇，或者你同你自己嘅溝通啦，係啊，你同你自己溝通啦嚇，或者希望你就係生 B B 之前，你認識咗自己先啦，呢樣嘢都好重要。如果你哋對自己都認識唔透徹，或者係你對自己都即係仲係有啲人仲好迷失噶嘛， 係啊， 咁嗰啲人去人咗個生命啊，或者佢都好難教得到噶啦，佢自己都搞唔掂 自己，係咯，係啊，始終都可以教下， 始終都係搞好嚇，即係認識咗自己，然後教個小朋友你嘅仔女，其實佢就係你嘅一面鏡子，要記住佢就係你嘅鏡子嚟嘅嚇。個細路仔亦都要知道。你同你阿媽嘅關係或者聯繫係冇得切割，你憎佢即係掟憎自己。點解你會憎自己呢？這個值得思考啦。 係啊，所以睇下你點樣可以喺中間嗰度夾縫中生存啦。 好啦，時間夠啦， 拜拜， 多謝大家，拜拜。